2994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46点，跌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353蚊，跌过六；中国平安86.5蚊，升7.5毫；建设银行6.78，跌8仙；中国金茂4.7，跌0.5；美团点评51.95，跌5.5；华夏汇森344.15，跌3.5；中国人寿20.45，冇起跌；工商银行5.78，跌3仙；中兴通讯24.1，升2.2；汇控63.85，冇起跌。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357，瑞士法郎7.889，澳元5.577，加元5.857，新西兰元5.36，欧元8.8391。每百日元对港元7.1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1,033点，跌344点。港金现价报12,280蚊，跌2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0.56美元。卖出1,310.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香港仔隧道咧过海去湾仔方向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嘅，咁而家影响到咧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咁重复一次咧，就系、是、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入面咧慢线有坏车阻路啊，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收费广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加士居道过海交通都系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咧，而家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繁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齐提高公共行政嘅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音乐是上天给人类最伟大的礼物，只有音乐能够说明安静和祥和。柴可夫斯基。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黄昏六至八，悠长假期，陈凯琪。 有些人的音乐，有些音乐的故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很久不见唐兴妹。 继续去地球人，继续创造灵魂，有意志天。充满信心，每度过黑暗与斗争，总会有点苦困，寻寻觅觅过你最好一生。 我是个未来人，也是个爱人，从呼吸里可寻获你的心。记住那手印与封印，宇宙有光更暗，明白这生能存在已兴奋。 相隔五年，终于都合体啦。唐兴妹今次将自己设定为未来人的角色，意味着遇见将来的高低都要抱住视死如归的勇气去冲去闯，亦都是他们现在当下的心情。 要信下意识，你有既定角色。 作曲唐兴，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苏介景。循环论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唐兴妹《如字天线》。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啦，咁啊点啊？啊，琴日就考到啊气都咳， 系 啊。 咪先，你话俾我听，你而家系边个先？ 抌咗上网，我梗系恒叔啦。就讲边个啊？ 系、哎、呀， 唉，讲讲讲，咁啊点啊？ 有竞争啊， 先有进步啊嘛， 系啊，有啲人放弃自己啊， 啊，讲下先，嗱，我哋再讲翻琴日嗰场啊， 咪住先， 杜拜拜拜杯， 咪住先，边个放弃自己先啊？第一， 哎、 你觉得边个放弃自己咧？ 啲听众咯，唉，落啲咁嘅注，唉，寻日对咗900多票， 系啦， 吹到我眼盲啊！ 咁点啊？诶，琴日嘅结果系点样啊？今日 我暂时系揾到有两位听众系中咗嘅， 5000万个 like， 哇，劲啊！有2500万个 like 啊！唉，咁点派俾你啦？咁我哋决定咧，揿一个掣 send 俾你嘅啫，系啦，就写住2500万个 like。 好似其中有一位系叫 Victor 嘅，系啦，但我要再确实要再 check 多次咁样。 咁啊，琴日嘅最后赛果咧就东西 goodbye 就第一啦。咁啊，第二咧就离开以后，咁啊，好似话咧有啲嘅争议嘅，系咪啊？ 啊，嗰啲争议咧就系在于咧，我就哎呀，嗰啲争议咧就有发现啊。就是有一位听众啊，定有啲听众咧，佢哋咧就系喺啊过咗终点之后好耐咧，就跟住就再 cap 咗张相上嚟咧，就话咦唔系、哦、离开以后系高票数个东西 goodbye 嘅咁样啊吓，咁我哋就问翻监场董事咧，监场董事就话佢真系喺啊阿恒叔讲到冲过终点嗰下咧，就影咗张相噶，所以嗰张相就系作证噶，就系东西 goodbye 赢噶。 我讲少少啦。拉低音乐，嗱，你哋自己行入去快活谷睇下，每一个比赛啊都有终点嘅， 系 好多时咧嗰啲马咧啊，点解话输个马鼻啊， 系 啊赢条鼻毛啊，就因为啊喺呢条终点线嗰度就划分咗胜负噶嘛， 系呀， 你冲咗终点，跑到去港会球场嗰度，先至过咗佢。咁呢啲就唔系叫赢啦， 系 咪先？ 但系咁样嘅有啲马迷就好，但系歌迷就好得意嘅。佢哋咧就算见到佢影相，佢张相可以俾翻音乐啊，俾翻啲音乐系啦。你笑咩啫？佢哋咧就会讲咧就系、是、普罗嘅都系咁讲噶，我听翻嚟噶。 嗱，通常呢啲讲咩咧？ 影咗张， 你唔好集住我，拉低音乐。应该叫阿学友早啲开边。佢最后200米先至开边，咪迟咗咯。 唔系啊， 你早多200米，你冲终点前咪过咗东西 goodbye， 就唔使 say goodbye 啦，系咪？ 系啦，系啦，诶，俾翻音乐，俾翻音乐，系啦，就听讲呢个系事实嚟噶。 诶， 啲普罗嗰啲啊吓，投注嗰啲咧，佢哋会话就算睇住张相都好啦，影相嗰张相都好，佢都会话咧你条线系画歪咗噶。 唉， 好得意噶。 唉，好我 tickets 啊。 系啊， 好啦，咁啊， 我都有嘢讲啊。 点啊？ 有冇睇少林足球啊？ 系， 谢贤啊， 阿四哥啊， 四哥啊， 系， 足总。赛会球证都是我啲人，你边个嚟啊？ 唉，其实我唔系想讲呢笔噶， 系啊，讲边笔咧吓？ 好，拉低幕。咁啊，琴晚咧啊，睇片都知道， 啊、 我话讲到咧缺氧， 系啊。 咁我谂住夜晚落去跑下步，练下气啦。 哈，但你缺氧 真系唔够气。前晚咧我都抌到几 K 嘅。三几 K 冇所谓， 系。 琴晚咧两 K 到啊，脚软啦，唉，又拉翻入马房，唉，要重新操练。 哦，你两 K 经过数次试习先可以再出赛啦吓。 系啦，有冇流鼻血？ 争啲流鼻血， 争 我搵到啦，嗰句啊，球证、旁证，加埋主办、协办所有单位都系我嘅人，你点同我斗啊？ 真系冇得斗啦呢啲。 咁啊，所以最后赛果就啊冇得上诉啦。 系。 系啊。 19。 啊， 13、18， 系啦， 系 啦，咁啊，啲听众又问啊， 唔系， 喂，俾翻啲音乐， 唔系六字居嗰啲 number 啊， 今日阿嫲有问系嘛？ 今日阿嫲都有问啊，做咩唔系抽啊？哇，人哋嗰啲俾公屋嗰啲抽嘅，唔关我事嘅， 系， 咁点讲啊？ 佢话，唉，储多啲钱先抽到噶嘛， 跟住咧， 跟住话头嗰几个 number 抽到先有用嘅， 再跟住咧， 跟住之后问我加拿大使几多钱啊？ 咁跟住你又点样咧？ 跟住之后冇应佢啊， 死极都唔够供楼啦，游老师。 哎呀，你而家咁大声咁样讲，游老师唔得噶，德高望重喎。 哦，恒叔， 咩唔敢讲啊？ 我讲话 啊，对唔住，我讲歌， 你要听 就系啦。啊，真系啊，好啦， 系翻嚟啊， 系 喂，唔得，真系好辛苦，大佬， 好攰啊。 亚洲时间三点几啊， 系啦， 咁啊。 咁啊，琴日咧，我哋就即系跑歌啦，杜拜杯、巴拜杯啦。咁有啲听众，包括我哋自己几位听众咧，我哋都系觉得咧，首歌咧冠军歌系唔够喉嘅。 系 呢首歌系专登拣，排喺大外档嘅。咁啊，亦都可以话咧系啊应啊我哋呢个题目噶吓，拜拜嘅。咁啊，有啲听众就话，不如即系吓。听可唔可以听晒成首啊？咁、啊、我哋啊，梗系遵从要求啦。 真系有听众咁讲， 系好似有你嘅， 定系阿恒叔咁讲啊？头先明明 而家即刻写个 po 字都好想， 明明听到恒叔自己讲嘅、啊 啊。主持 panel 都系我 嘅，都系我啲人，监制都系我啲人， 咪就系咯。 系咯，听歌咯。 夜静已深，驱不散。星光引路催促归家，但是我心真的盼，天天唱聚身边有着你，有了你，我做每次更添力量。爱意暖透，笑声里与共行，心印心，完全紧记着你，何尝能舍你？缘分盼永远延长下去。Don't say goodbye， 浓情冲不走。发变改 ，Don't say goodbye， 浓情冲不淡，没法变，冲不淡，没法变，心中爱。浪漫无曲轻吹奏，今宵共。天天唱聚身边有着你，你说你我共努力创新道路，总有挫折挽手继续行，不再分，能同声说万句情意藏心里，缘分盼永远延长下去。 Don't say goodbye， 浓情冲不淡，没法变改。 Don't say goodbye，浓情冲不淡，没法变，冲不淡，没法变，心中爱。夜渐已深，驱不散，星光引路追逐归家，但是我心真的怕，天天唱聚身边有着你，浪漫无曲轻吹奏，今宵告别他朝相亲，但是我心真的怕，唱聚身边有着你。 啊，天天唱聚身边有着你啊，咁啊，即系多谢 呢几年以嚟咧吓，呢、啊這个三至五嘅时段咧，都陪住我哋一齐神神地嘅听众啦吓。 哇！你而家讲咗，我哋听日冇嘢讲噶咯。 听日唔讲呢啲噶啦，听 日 宣传新节目啊嘛，梗系啦。 开张大吉咁。 梗系啦，攞盆吉嚟嗰啲咧。 系啦， 恭喜晒啊！ 听 日我有个题目可以分享噶。 舞狮啊？ 究竟 点样？ 唔系，究竟点样去分啲皮系真定假噶？我哋成日都唔够题目可以储定呢啲用。 咩 即 因为佢最近买咗银包嘛，嗰日先至讲。 攞梗系攞去一台讲啦。 系啊，佢问我，佢问我话系咪要闻下佢有冇味咧，就系等于真皮嘛。我已经答咗。 嗰阵时咧，试啲假刺啦，试一试啲刺系咪假咧？摆喺台度捽下佢，佢起粒咧。 系。唔係，如果一捽就爛咧，就粉絲嚟嘅，係啦，嗰次係捽唔爛 㗎嘛。好多老江湖啊，去飲 都唔知係咪。 突然之間有個阿叔，即係你好多你唔識嗰啲人㗎嘛，你去飲嗰陣咧，突然之間咧，啊唔知啲刺係真定假，即係細細聲講㗎，啊咁啊唔知真定假嚟啊，跟住嗰阿叔出嚟講啦，嗱細侄真刺係咁嘅，嗱呢個羹。真系佢，嗱呢啲咪真噶啦，我啲睇下只系假噶啦。 好啦，阿叔啊， 做几百蚊人情俾真似你食咩？即系嗰啲咧，好多呢啲论理论出嚟噶嘛。 阿叔啊，咁你不如讲下个银包点分真假啦，啲皮系啦，点分啦？ 嗱，抌落洗衣机度，通常几样嘢，一系咧就攞啲火弹一弹佢啊。 系咪真假？ 我听过咧， 火弹一弹佢， 佢一 烧唔穿咧就真。 去一啲咧，尤其是旅客區咧，咁啊好多時咧會賣啲咩咧？ 啊，呢度打俾阿袁富華先，打俾阿 Ben 哥先。佢當年喺大笪地啊，都市啊，即係都啊謀生嚇。 係，咪有啲咪會賣嗰啲水晶啊、礦石啊嗰啲嘢。 係， 咁啊又好興有啲招財樹，咪一棵樹，然後上面有一粒粒嘅水晶石咁樣啦。 係。 咁佢就话咧，搵啲火机去弹一弹佢， 系啦， 即系弹弹嗰个 嗰粒水晶， 系啦，所有嘢都系攞翻火弹弹。 咁 就 睇佢 会 变黑，如果变黑嘅话咧，就系假嘅。 喂，我你条命会变黑啦，你会即刻俾人塌咗咯。 一个 可以厦门嘅嗰个旅行， 呢嚿嘢真系值$30嘛？ $40， $40人仔系嘛？ 系啊。 喂，攞啲火彈一彈佢啦！燒亦都係燒著都係$40 啫。嗱，呢啲都係揾火彈一彈佢啦。咁但係咧，你譬如去泰國咧，咪有啲鯊魚皮銀包嘅？ 係啊， 或者鱷魚皮啊？ 唔係，佢有一粒好似一粒眼咁樣噶嘛，白色嗰個銀包。鯊魚嚟嗰個。 鱷魚，你彈一彈佢，知鱷魚定鯊魚㗎啦？ 唔係，真係唔係鱷魚嚟㗎？鱷魚係有 鯊魚皮嘅咩？ 有㗎，跟住咧就話話佢唔爛嘅。 啊、 即系唔会烂嘅，净系个皮系实净到唔烂嘅。跟住咧，佢会攞，诶，冇错啦，佢就攞把刀出嚟戒。嗱，系咪唔烂啦？ 攞把刀嚟，一哥。 阿一哥，你呢个可以试下，系咪？ 攞戒刀， 试不试啊？炒一炒。 鲨鱼皮喎， 试一试啊，等等， 试 一 试啊， 一、二、三。 哎呀， 你真系插落去， 甩咗啊！唔甩啊，你睇下。嗱，冇咗啦！ 哇，太劲啦！ 真皮啊， $40买到真皮。 嗱，今日咧我哋即系就系结业啦，好啦， 不如大家都 贡献下， 系啊，贡献下。 用咩方法测试到个银包系咪真皮咧？ 系， 即系咪倒啲哥士的落去揦揦佢啊？ 唔系喎，其实真皮都会烂噶嘛，而家讲紧系试嗰个系咪真皮嘛？ 唔系真皮系咩啊？ 假皮咯，胶啊， 有合成皮或者胶 成皮， 系啊，有啲扮到好似皮咁样，但系其实唔系，咁咪先咪先。真皮都可能分好多种噶， 系啦，咁咩皮咧？究竟系 你想要咩皮啊？ 嗱，佢咧，嗱，我而家喺网上面快分咧，佢就话其实有几种分法嘅。 估唔到我哋讨论摆咗喺头啊！ 系啦，咁啊，例如系闻一闻佢嘅味道， 唔系 啊，我唔想闻你个 pat pat 咧，你 唔系啊， 你怼喺嗰度，大佬。 因为咧，我以前听个人讲咧，你味其实系可以喷落去噶，系可以呃到人噶。 OK， 好，第二啦， 第二。就係睇下佢咧嗰個紋路係咪清晰？ 哇！ 如果係咧， 如果係嗱， 佢個形容係柔軟、豐滿、有彈性嘅話咧，就係真皮啦。 唔 係 形容皮喎，頭先講嗰啲 皮膚嚟嘅。 咁如果有毛孔、有花紋嘅話咧， 都係皮膚嚟， 都係真皮，係啦。另外，如果 毛孔啊， 唔知係 皮嚟㗎嘛？ 皮係。咁另外或者用指甲咧去刮一刮佢，如果佢回復得好快而且冇痕跡嘅話咧，就係真皮。 喂，你試下去嗰啲名店嗰度揾你個指甲刮一刮人哋嗰啲幾千蚊一個。 唔係喎，有痕喎，我呢個假嘅應該。 你試下捽捽係咪冇翻啊？係咪啊？ 咦係喎。 喂，你試下去嗰啲名店名牌嗰啲，你刮下佢，揾自己手指甲。 係 L B 嗰度戒一戒佢。係 啦，戒 我睇你上兩出嗰啲，應該好快就見到你上報啦。咁啊，不妨大家提供下啦，就問你個節目就係接啦。 可能真係有好多人 做翻啲善事 啊。Sorry 魔鬼魚啊，魔鬼魚皮啊， 係 啊係啊，呢啲仲重啦，係啦，魔鬼佢有粒眼咁樣噶嘛，白色㗎，係咪？但係各位親愛聽眾係咪真係唔爛咧？我想知。 唔知喎、啊， 有啲咁嘅嘢 咁樣。揾把刀咁樣戒落去唔難，但係你見到佢真係揾把刀戒落去唔難。 誒呢啲 個把刀唔知開封未啊？ 好多呢啲咁嘅技巧噶啦，你唔信 啊？ 好 鬼嘢啊！對唔住啊！ 咁究竟係點樣分真皮同假皮咧？我哋今日咧一間啊，歡迎大家咧可以集思廣益啊！ 係，但係陣間冇時間講噶咯喎。 係啦，我哋考试之前讲讲啦， 抽时间讲啦， 分心啊嘛。我想讲多少少嘢喺我哋去歌之前，我有啲投诉啊，因为我头先咧就见到咧一个考官就涉嫌咧就贩卖题目俾考生吓， 唔系咁样，呢个咧其实呢个系一个等价交易嚟嘅，就系咧考官咧就一个问题就掟咗出嚟，喂大家帮帮手一齐谂啊咁样，咁然之后阿考生咧就话交换题目啊， 系啦，我俾条桥你，你俾个题目我啊， 系啦。咁所以我就即刻 明目张胆喺呢度做，即系喺我眼前做。 因为你都系考生，所以就好公平地将一个题目咧就讲咗出嚟。所以嗱，而家咧我哋仲有另外一位考生，我唔知佢有冇听紧啦。咁为公平起见咧，咁亦都有好多听众都系考生。我而家喺度讲，公开俾大家听，今日会考灰色。 灰色，哒哒哒哒哒哒， 系啊。 系啦，就系、是、咁样啦，啊吓。 嗱，咁啊，咪讲咗先，有可能有啲听众唔知啦。嗱，今日嘅节目就由一阵间翻嚟咧，三点半过后咧就阿 Lam 哥啊，咁啊，其实咧今日系 last 一集嘅访问嚟噶，听日我哋拜拜啦， 系 啦，我哋结束营业啦吓。 系啊，阿 Lam 哥话咧，诶，费事阻你啦。 Lam 哥会过到五点嘅，跟住 咁啊， 唔好乱讲啊。 讲咪讲下笑啫。 咁啊，至于四点钟过后咧，今日我哋考试啊，最后一次咧喺呢个时段考试。咁啊，所以咧，我哋今日隆重啊邀请咗阿彭仔，系啦，我哋阿彭爷或者系对唔住阿彭爷，咁啊彭爷咧就因为佢系亿年嘅 fans 嚟噶，咁啊落嚟咧就同我哋咧终极一考，咁啊我哋就佢就会困我同阿一啦啊，咁啊题目就 系 梁丽勤出噶，啊咁啊唔关我事噶，系呢单嘢系啦， 唔紧要， 咁大家可以去翻网上面睇翻究竟系边两只嘅精选碟，而且嗰、那个。嗰、那個 song list 個歌嘅名單都已經喺曬嗰度嘅， 頭都痕埋啊！琴晚真 係阿一咪話放棄咗咯， 我放棄咗， 我都有少，我都冇讀過，冇温過，冇温過， 即係嗱，通常啲考生係真係太離譜啦！咁辛苦出題，哇！出題嗰個原來辛苦過考嗰、那個， 個個都話冇温，個個都係咁講噶，嚇冇温過，琴晚好、哦、早好早瞓嘅，係啊。咁啊， 琴晚去咗跑步， 同埋阿丽莹啊，记得准备四点钟啊，攞定纸同笔出嚟啦吓。 系阿丽莹，阿丽莹寻日有落注噶， 系嘛？ 系啊，唔知 O 唔 OK 咧？ 冇啦，搣咗飛啦， 得兩個係中嘅， 係 嘛？因為其中一個 Victor 啊嘛， 係其中一個係 Victor， 係啦，另一個就唔知邊個啦， 揾翻。 有個聽眾佢話：如果佢中咗咧，就要我哋留低嘛。佢好似真係中咗啊， 係咪啊？ 係啊，嗰位卡， 唔係 佢話佢唔中，我哋先要留低。 係咩？哦。一地的憶記，過往的希冀，再次發現卻要那麼嫌棄，手機的那光景太稀奇。当初可跟你游行，什么都不理，穿梭街角到处也可游戏，简单的也可当作新奇，都已是忘记，却迫使我再心想你，动态一再煽动，怎应对自己，怎么可以承认挂念你，看不出那感觸太蕭條、哦、不安的天氣完全地超越預期，怎麼不似過去那麼完美，今天所有都也太卑微，都已是忘記，更迫使我再心想你，動態一再煽動，怎么因你 这么的记起，难道再没自由想你的心情，太多后来未放弃，从来没人关注我，从温都撑不起， 嘅新歌今晚叫做《动态回顾》啊，转头翻嚟有 林子祥前辈阿 La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在中环核心商业区实施先导计划，引入电子道路收费，配合其他措施，希望减少区内交通流量 15%， 期望繁忙时段行车速度每小时提高3-5公里。据了解，会在星期一至星期五的繁忙时段收费，但会考虑豁免部分商业车辆，包括村巴和小巴等。署方同时建议增加区内泊车位和优化行人通道，建议的泊位选址上环消防局的用地，提供至少600个泊位，又会优化中环大会堂和原美利道停车场的商业用地的现有行人路，配合有关的公众泊位设施，为需要揸车到中区的人士提供泊车步行的选择。港大机械工程系副教授张其中涉嫌杀妻的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再提堂，案件押后至5月23日再处理。控方表示，由于要进一步调查，包括认人手续和 DNA 化验，申请将案件押后，获主任裁判官批准，张其中继续被还押看管。控罪指53岁的张其中，去年8月17日在港大伟论堂住所涉嫌谋杀妻子。本港今年至今已有30宗麻疹个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劳工署将联络外佣中介公司、菲律宾和印尼驻港领事，鼓励新来港外佣要在当地接受麻疹疫苗注射之后才来香港。因应菲律宾等地疫情严重，罗志光说，如果外佣并非急需回乡，可以考虑延迟回去，如果要去，也都希望他们尽量能够在当地注射麻疹疫苗之后才回香港。罗志光又说，暂时不会考虑资助在港外佣注射麻疹疫苗。英国政府会在当地星期四继续游说国会下议院议员支持首相文翠珊的脱欧协议。文翠珊较早前同保守党后座议员开会的时候说，假如协议获下议院通过，他会辞任首相。文翠珊的承诺令党内部分议员转态，包括本身是强硬脱欧派的前外相约翰逊和前党魁施智安，两个人说目前视协议为别无选择下的选择。文翠珊现时最大的挑战是争取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支持，该党不满脱欧协议当中涉及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间边境安排的后备方案。另外，下议院就议员提出的8个脱欧协议替代选项进行指示性投票，以显示议员倾向的脱欧路向，最终全部被否决。脱欧事务大臣柏建熙说，如果结果反映文翠珊的协议已经是最好的选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今晚大致多云，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60，啱啱转咗系28,768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78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4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46点，跌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352.8，跌个八；中国平安85.95，啱啱转咗系86蚊，升7毫；建设银行6.79，跌7仙；中国金茂4.71，跌0.7；美团点评52蚊，跌5毫；华夏沪深30044.15，跌3.5；中国人寿20.45，冇起跌；工商银行5.78，跌3仙；中兴通讯24.05，升2.15；汇控63.8，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0.18，瑞士法郎0.995，澳元0.711，加元1.341，新西兰元0.683，人民币6.726，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26。日经平均指数报21,033点，跌344点。港金现价报12,268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0.96美元，卖出1,311.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啊，湾仔嘅菲林明道去庄士敦道方向近住港湾道有交通意外啦，今日影响到一带比较挤塞噶，就系湾仔嘅菲林明道去庄士敦道方向，咁近住港湾道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咧就比较挤塞。新山道去九龙城码头方向近住土瓜湾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新山道去九龙城码头方向近住土瓜湾道一带咧都系挤塞噶。隧道方面的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出。咁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啦，慢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仲系挤塞，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怡和大厦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在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6.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得预防，咁就放心晒啦。上 www.colonscreen.gov.hk 了解多啲，或者打3565-6288揾专人问下啦。 手下留情，搬迁过档变阵，唔使惊，因为压轴嘉宾系阿 Lam， 仲有阿仔同埋成班 friend。 莫再悲，莫再伤。遇到悲哀又夸张，谁亦要经风雨浪，谁与挫败不受伤，逝去的莫再想，路正崎岖更漫长，何用叹息风里望，宝贵光阴笑着亮，愁和哀风雨伤，不会天天都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超越屏障赴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看 幸运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 之前咧就問咗阿 Lam 哥好多關於開演唱會啦，今次開演唱會嘅事啦，而家大家準備嘅狀況係點樣先？去到咩階段啦？而家有冇進入咗一啲狀態，或者已經開始即係唔知跑定步啊？ 背歌詞啦， 呢個重要，呢個好重要。 背歌詞好緊要。 諗下點入， 諗下點樣整蠱佢哋啊？ 咁係將一啲嘢記到實，然後就可以喺現場嗰度唔使。咁憂慮地做自己要做嘅戲咯，係啦，唔應該要煩嘅嘢記好曬佢先，係啦，咁就然後就無憂慮地可以投入啲做戲。 咁你哋對於阿 Lam 哥啲歌嘅歌詞咧，你哋覺得易唔易記啊？ 哦，易唔易記？哇！我因為今次為咗呢個演出去真係用心再睇翻啲歌詞，因為之前都聽過，哦係啊，好聽，你可能。聽個旋律覺得好聽，但係即係譬如《三人行》，我真係坐低睇啲歌詞係，哇！我睇到會喊嘅，係啊，會真係好哇！點解可以填得咁好嘅？即係講細路仔去睇世界，有自己堅持，哇！真係好犀利，所以真係好欣賞佢首首歌都係咁樣嘅喎， 係啊， 每首歌啲歌詞都係咁重嘅，好感動， 好大，好能夠帶入，即係如果你即係每隻歌都好襯某啲畫面，咁其實如果跟翻佢。嘅一啲畫面去記嗰啲歌詞就其實唔使好刻意記嘅，或者話嗰啲歌詞可以帶動你去點樣做啊段戲咯。 Yanka 咧係咪又係即係聽好多阿 Lam 哥嘅歌？以前未入行之前， 係，但係我就渣啲嘅，我記歌詞記自己嘅歌咧都撈到撈亂骨頭，即係呢一段同嗰一段倒轉嘅。自己表演唱歌其實就試過好多次，唔知點解嗰次就好緊張啦。咁我哋三個，我哋四個要唱三人行，跟住我嗰一段歌詞其實係即係成件事係 make sense 嘅，但係唔知點解自己排練嗰陣時緊張到完全記唔到啦。咁 緊張嘅， 因為緊張，跟住阿 Lam 就即係可能見我咁騰雞，跟住就解釋翻俾我聽話嗱，其實呢個歌詞咧就係年齡如流水般罩二十八，与星做伴，没有别人来我心内敲门。咁啊，佢做埋动作啦，敲门，同埋话冇人的你啊，咁跟住， 发生咗啲咁 嘅事。嗰一刻我系，我要咁样去记。其实上台之前咧，你哋两个出咗去啦，你哋两个喺度唱自己嗰段，跟住我心谂，哎呀，冇啊，我记唔到自己嗰段。咁啊，出去嗰一刻冲出去，啊，唔好理咁多啦。咁我就净系记住，你喺后台同我讲敲门啦、啊。咁我就系啊，顺利地记到。 童年时逢开窗，便会望见会飞大象，但你嘛为何我这样失常？而旁人仍痴痴话我愿意太心近事，但我任人胡说只是坚持。 今次演唱會之前有冇提醒你哋一啲嘢？即係暫時有冇啲感浪俾你哋？嗱，小肥背熟啲歌詞啊！嗱，唔好上去嬉皮笑臉啦！啊，阿 Yanka 記住敲門，即係冇有冇一啲咁嘅嘢俾咗你哋先咧？ 第一個對佢有深感受多啲， 好多嘢㗎。 有一隻歌佢要彈嘅， 係 我就叫佢快啲嘥啲時間去練好佢啊！ 有冇練啊？ 有㗎，日日練㗎， 練嘅 彈鋼。 我依家每日。 去我屋企附近有个琴行嗰度，即系啲小朋友翻学， 系 小朋友隔篱喺度弹紧啲，我觉得好笑。即、就、系、是、我去啲琴行嗰度咧，啲小朋友喺度，有啲老师佢哋嗰个好细个，即系 三岁咁样，四岁 系啦，大概五六岁啦，佢哋学紧啲好简单嘅。 有我 有一个卅几岁嘅大人喺个好介间房度练紧， 系咁。佢自己写歌咧，佢多数用吉他弹嘅、哦。不过我都听过佢弹琴噶。咁佢细个嗰阵时，佢同我个女两个都走去学练个琴噶。 系你叫啊，定系佢哋自己有兴趣咁样样噶？ 嗰阵时细个个 佢叫阿爸，阿爸佢指住阿爸，你又好啦。阿爸建议或者俾你去学琴，我以前就唔俾啊。 系啊， 点解唔俾啊？ 佢哋覺得男仔唔應該彈琴咯、哦，以前係啊，你應該同我爸講嘅。 係啊， 如果唔係我今日就可能彈到。 其實最緊要唔係我哋後輩自己互相認識，係啲阿爸認識咗咧，佢哋可以互相認啊。 我爸唔識聽歌啦。好啦，嗱，我到我出啦。我今日呢首歌係怪嘅，怪嘅， 我先 係啦。呢首歌但係咧。香港應該同我呢一脱嘅咁上緊嘅年輕人啦，我哋呢脱冇人唔識呢首歌嘅。睇下 Lam 哥，我話如果睇下 Lam 哥冇去演唱會唱過先，叫《430穿梭機》，一飛沖天去，嗱呢首歌 先，嗱現場三位有冇聽過 Lam 哥個版本先？ 我依個反 四三零穿梭機啦，因為唔係 Alex 可能未 ，Alex 可能佢可能係閃電傳真機 啊， 我 係430 嘅，你430嘅咩？小平， 依家都應該唔係啦。嗱咁當年， 依家完全唔知你講緊咩。 當年有一個經典嘅兒童節目，就叫做《430穿梭機》。咁咧主題曲咧 ，Lam 哥係份唱嘅。好啦 ，Lam 哥，記唔記得呢首歌先？你有冇唱過演唱會？ 我就好似咁噏過講過講笑咁，我會哼過幾首。 即 係 一飛沖天去咁樣。 咁你而家記唔記得歌詞啊？ 我唔記得啦，淨係咪就係一飛沖天去？ 動腦筋多思考啊！遊玩中將心事， 同在競爭進步啊！能能用啊！計一生穿梭機，穿梭機 嚇！唉，我記得最尾嗰兩句啦。 当年有冇印象咧？即系点样会有呢首歌去揾你录啊？点样样咧？ 咁嗰阵时我仲系有合同噶嘛，咁TVB 都揾我唱好几只主题曲嘅。 系， 我亦都喺 TVB 做过儿童节目。 吓、啊啊，你有做过儿童节目嘅咩？ 有做过啊，英文台啊。 吓、啊，我呢个唔 呢个你唔记得啊？嗰个节目叫做 Boomerang 啊。 哦，即系回力镖。 系啦，亦都唱过主题曲噶。吓、啊、，Boomerang。Boomerang， 真唔知喎。 系啊， 咁、 啊這個、 有冇拍档噶？你个主持嗰度拍档？ 有一个外国嘅女仔同我做呢个 partner 嘅。 系啊，你要抄嘅，或者有嘅，我唔知呢度有冇抄唔到出嚟。 哦，嗰首歌都系叫做 Boomerang 嘅，系咪啊？ 叫 Boomerang 系 for 细佬哥噶， 但系讲英文嘅， 讲英文嘅。 吓、 啊，英文台冇留讲。 系啊，我嘅意思系 唔系啊？ 以前英文台整英文啫。 我知，但系我冇谂过。即係以前我記得細個就睇芝麻街嘅，咁芝麻街係買翻嚟噶嘛，但有本地製作嘅英文兒童節目㗎，原來 係啦， 哦， 喺明珠台，喺明珠台， 真係唔知喎， 大概咩年代？ 我亦都同你哋呢度啊，係咪呢度啊？報過新聞嘅添啊， 香港電台報新聞， 係啊嗱，我而家睇住嗰度 ，mainly fine and warm in the afternoon, becoming cloudy and misty tonight, light winds becoming moderate to fresh easterly winds tonight。哇！你真我都有做过噶， 即系 Lam 哥，你帮英文台报个新闻啊？ 好似喺呢度做噶， 系我记得 Lam， 靠 T H T News 咩 ？Listening， 因为我细个嗰阵时，我好中意广播 啊， 咁我又唔中意乜都噏嘅，我中意系实在咁样系报啲嘢出嚟嘅， 系。 咁我咪講過話，我想做報新聞嘅。 係， 咁咪真係有一次俾我做咗唔知十個 show 嘅。 哦，但係嗰時你唱歌未？ 你唱歌未㗎？ 唱 我唱歌嘅。 哦哦， 可以咁 兼職嚟 㗎？喺港台玩得咁大嘅咩？可以。 以前可能 林子祥報新聞喎，仲勁過何守信。 何守信 係喎， 同埋朱偉珊報新聞啊嘛，當年天。 呢個好報教喎，係。喂，如果大家嗱，各位聽眾有聽過 Lam 哥或者係 George Lam？报新聞嘅话咧，喺英文台报新聞嘅话咧，话声俾我知， 个字俾我哋吓，我哋可以 send 翻俾阿 Lam 哥听。 今天的路已 左满途，争取领前就要敢跨出脚步。你既似箭往前跑，我也只管拼命追，方向远也是问号。孤单的路，风霜满途，只想有人同我一起赶路。你有拼劲继续跑，我有意志继续追，追上前与你迈步。能共你同上路，何用你思绪记更高，在我心愿倾吐，成败哪会似友情能令人惊慕。 到我啦，咁样呢，哇，你嗰首好爆喎、啊、其实我仲好认真咁去聆听，因为呢讲真嘅，我想投降我揀唔到，因为 Lam 哥嘅歌太多。 咁咪揀投降吧囉。 投降吧、欸、拉姑嘛个 MV 记唔记得 哇係喎。 係呀、啊、拉姑嘛。係好似着住啲好似总之戴住头盔呀咁样嗰啲㗎嘛。唔、哦哎、好意思啊。係啦射开咗係啦。我真係觉得好难揀嘅。咁但係呢我就有一个方向，就係、是、我发现呢 Lam 哥嘅歌呢好多好多人物噶，即系好多同人有关，譬如我哋之前我哋讲过成吉思汗啦，诶仲有咩？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啦。咁另外仲有一个人咧，其实我好中意啊。Lam 哥，你估唔估到系边首歌？ 我知啦，我知啦， 我知啦，我知啦，泽田研二。 系啦，好好 嘅。中间阿 Lam 哥噏嗰段独白。 诶，呢个嗱 ，Lam 哥嚟到，我真系要问，系一九八几年你第一次睇 Kenji Sawada 喺台上唱歌咧？ 二年啊嘛，系咪我讲咗？ 我唔记得，因为嗰度你讲得好细声。呢首歌咧，我系中意到而家，好好听。 呢首歌好好靓。 但系点解会发生呢只歌嘅出现啊？咁样 首歌我就唔记得咗喺边度嚟嘅添啊？系咪日本歌？ 唔系，好似 Kenji Sawada 有佢有唱过一个版本，好似法文咁样嘅，但我唔知系佢先定你先啦。 因为嗰阵时八十年代啊。Kenji 啊， 泽田研二 同啊，啱啱去咗个 西城受傳， 佢哋成日嚟香港表演噶嘛，就喺医馆嗰度做 show 噶嘛。因为嗰阵时日本带嚟嗰啲灯光啊、音响啊、啲 band 啊，即系好先进嘅，好 professional 嘅。我哋喺香港嗰阵时系咁以咁啊砌埋啲嘢嘅啫，佢哋嗰度已经系做咗好耐噶啦。点解我讲话话198系咪80？82啊？ 我唔知啊，80你嗰下好细声听， 即系80添啊！80年我系第一次喺台上，第一次睇到 Kenji Sawada 嗰一晚咧，我又唔知佢唱乜嘢。 系啊，但系佢唱嘅每一句歌词，你都到而家都系咁深刻啊嘛！ 都记得，因为佢个表演啊，佢就换好多衫啦。嗰样嘢我就唔会做嘅。 诶，咁嗰句嘅独白。是你自己的心声嚟， 系啊系啊， 系、 啊。 哦，我初时我以为是郑国江老师的心声嚟噶，原来是你的 就是因为我睇咗 Kenji Sawada， 咁就想要填一只歌系表达呢样嘢俾佢嘅，咁佢就出咗。 哎呀，你解咗我几千年嘅谜团啦，多谢你啊 ，Lam 哥。 你又唔早啲问， 我见唔到你啊 ，Lam 哥。系啊。 水一般的他，悠悠的感染我。心中不禁要低和，阵阵月儿色悠悠缠着我，默默地向温柔多。火一般的他，将歌声温暖我，心声不禁要相和。热力又似火，熊熊燃亮我，迷人难如他的。觉他使我像着了魔，人像是着了魔，泽田研二啊，灵魂而像中魔，是为那个，尽是为了他的歌，声音里就是有歌，静默亦有歌，全情达意。 无用言语，是直接感情，不需要揣摩。喜欢他的歌，歌声中倾醉我，心中不禁要伤和。地域限界多，凡利能尽破，是藉着那歌摇座。在1980年，我第一次欣赏到 Kenji Sawano 在台上唱歌。虽然他那晚唱的歌我不是每一只都完全明白，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到今时今日都是那么深刻。他使我像着了爱，又像着了火，能燃亮我，择天然热啊，是为了他，就是为了他的歌。有没有遇过他呢？ 有，我们当然不是这样对啦。我会差不多有一班人，成班人特登去到东京再睇佢噶。 哦， 系系。咁佢知唔知你写一首歌俾佢咧？ 哦，呢、這个我又唔知喎。 系 ，Kenji come on， 啊 ，Dot Man 啊，啊，点样都重要。 系希望有呢个机会啦。 系先就有呢首泽田演嘅呢首歌。 我想问你，都有好多歌翻唱嘅，即系你有冇听过嗰啲？原唱嗰啲人听过你个版本咧， 呢 个 我又冇去，我谂佢哋有冇听过我唔知道，佢哋亦都冇人话过俾我听。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睇 YouTube 咧，我睇翻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佢个感我 咁 做，咁咧如果你 scroll down 嗰啲 comment 咧，英文版本喎。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好多人都会话：哦，呢首歌即系我系听林子祥嘅版本噶，咁样 嘅。听林子祥嘅先嘅， 咁样嘅，系啊。佢即系佢话：哦，呢首歌英文噶，我第一次听系中文广东话嘅咁样嘅。 你讲呢首歌真系实在太好，因为咧，其实我有两首歌喺度挣扎紧，一首就系泽田研二，一首就系咁嘅感受。我好中意咁嘅感受，仲有花街七十号啊，靓哥，我好中意。 咁我咁在卡拉 OK 冇可能唱到嘅， 嗰啲 正常都唔会唱到噶。 我啲 friend 去唱 K 咧，佢即系拣啲咁我咁做咧，佢哋净系唱个 verse 嘅， 系前面好易唱嘅， 系啊。不过佢唱到咯喎， 我练咗好多年噶， 系 我真系练咗。 因为有时如果我同佢出去做嘢咧，啲 function 佢哋永远都好中意拣咁我咁做， 嗯，系 咁 即系好开心嘅， 气氛好好， 系啊。咁就初初唱咧，真係唱唔到，用錯力咯，咩即未揾到啱個聲係唱唔到。但係真係俾啲心機咧，時間咧，咩歌都唱到，我發覺，但係要時間咯。 小肥都應該唱到啊！ 我 又 唔係唱到。 不如你而家試下 黃 土湧一次啊！黃土湧一次啊！ 哇！你仔得嘅， 我見到眨一眨眼啦嚇。 最難唱咧係嗰個 bridge 啊，我覺得，哇！嗰個 bridge 好難唱， 係 唔知點唱，用佢嗰把聲去唱，哇！好難。 係咁，今次演唱會有冇機會啊？呢首咦？大家睄緊啦， 睄緊， 睄緊啦，係啦。但系咧，好多谢四位嘉宾， 多谢晒， 喂，靓哥， 多谢靓哥， 多谢林德信，多谢小肥，多谢胡林，系啦，咁啊，今次上嚟咧就同我哋讲翻咁多金曲啦，咁我哋咧就俾大家休息下，养翻把声，我哋喺红馆见咯， 好嘅， 多谢晒， 多谢晒。 街边焦急的我，餐厅忧郁的你，隔片沙玻璃，两眼带些伤悲，交通灯边的我。好心爱的你，欠呼吸声，确意加速到死。冷雨扑向我，点点不息，千斤高温波涛，由你涌起。个个说我太狂，笑我不羁，敢要交出真情，那算可比？不需呼吸空气，不需街边观众远离，眉宇中。 双手臂箍紧身边的你，透过心酸沙贴向你的孤寂，身边多少指责都已一概不理，爱得真心我俩应该吻死，冷雨扑向我点点纷飞，只跟高温波涛由你涌起，个个说我太狂笑我不羁，敢于交出真情那算可鄙。 多谢 Lam 哥。 今次咧呢个访问虽然同我哋嘅平时嗰个模式好似有少少唔同，但我真心觉得好好听。 因为阿 Lam 哥咧，我哋估唔到佢讲咁多嘢 嘅。系冇错，同埋 佢自己接 Q 好好笑。 同埋我冇谂过，除咗佢系会讲咁多嘢之外咧，佢系咁大声讲嘢啊！因为平时阿 Lam 哥系好仰住自己把声， 好细声噶嘛， 好细声系啊！睇演唱会都系好细声讲嘢。 好啦，咁啊，多谢阿 Lam 哥同埋佢嘅团队之余咧， 好 nice 好。 我哋今日嘅嘉宾已经喺现场啦， 系啊， 唉，一紧要。 做紧功课啊！ 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今晚大致多云，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14点，跌14点。总成交金额86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4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46点，跌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352.4，跌2.2；中国平安85.65，升3.5；建设银行6.81，跌5仙；中国金茂4.71，跌0.7；美团点评52元，跌5毫；华夏沪深344.1，跌4毫。工商银行5.8，跌1仙；中国人寿20.3，跌0.5；汇控63.75，跌1毫；中移动80.3元，冇起跌。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328，瑞士法郎7.886，澳元5.569，加元5.849，新西兰元5.353，欧元8.8231。每百日元对港元7.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03。日经平均指数报21,033点，跌344点。港金现价报12,268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9.54美元，卖出1,309.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土瓜环道去观塘方向近新山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土瓜环道去观塘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落山道噶，咁亦都影响到东九龙走廊啦，慢线咧有条支路咧去翻新山道咧都系比较挤塞。较早前湾仔嘅菲林明道啦，去翻庄士敦道方向近住港湾道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咧仲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咯，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咯，快慢线啊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怡和大厦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中环啦，近雪厂街一段都系挤塞，排到花园道口。喺九龙啦，青衣南桥啦，去翻青衣方向咧就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排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咁另外葵涌大连排到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啦，将军路隧道入口将军路。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座椅是职业司机最贴身的伙伴，开车之前记得调校好，坐得舒服之余又可以减少劳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94.8 FM, we are a family.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出街买嘢记得自备购物袋、酒胶袋。买面包可以用食物布，用完再用，咁就方便又环保啦。去便利店买冻饮，唔使用胶袋，仲走埋饮桶添。喺街市买生果、蔬菜，直接放入环保袋就得。仲有带埋食物盒去买外卖，又可以悭翻个胶袋啦。走胶袋，抌少啲，悭多啲。 其实你烦咩啫？ 冇啊，个个都话佢好闷咯。同埋呢个 type 我又未试过啊，仲有啊，太好生啦！ 你都未试过，点知啱唔啱你啊？ 其实听歌同拍拖都系一样，要揾啱你嘅心水歌曲，真系听过先至知。四月一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严琼苏动音乐。 咁，不如我哋试下啊！ Yellow Bird， 二十年相聚，又何止共唱二千首靓歌呢？靓歌廿载再重聚，四月九号晚上七点半，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隆重举行。 想一同见证呢个难忘嘅时刻，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上九点嘅二千靓歌再重聚，仲有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嘅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靓歌廿载再重聚 ，Albert Lau 欧瑞强约定你啦。 第一届手下留情中学会考， 好啦， 点啊，考官？ 啊，嗱喺度咁样嘅，我就发现咧，即系经过咗，我哋都经历咗好多次会考啦，十次以内嘅，其实 差唔多，差唔多 系啦。咁咧我就发现一样嘢咧，就系、是、啊，无论啊边一位我哋嘅嘉宾考生咧，佢哋都系以一个咧临急抱佛脚嘅情况咧，就系、是、冲入直播室噶。呢一样嘢我就有啲不满嘅。咁我哋而家呢个时候， 我冇温过， 系 我冇。嗱，你见我好潇洒， 总会有一啲就系话自己冇温书嘅，咁系一样啦。即系学校就是社会的缩影啦，一模一样摆翻喺我哋手下留情呢度啦。OK， 咁我哋不如而家呢个时间，嗱，各位考生好嘈啊，系啦，我哋而家不如一齐介绍我哋今日嘅考生先啦。 佢唔怕你啊，你得翻两日嘅咋？ 你讲嘢小心啲啊，一个 小心啊， 我哋欢迎。彭哥， 彭爷， 彭爷， 台长你好， 系啦。咁其实咧，今日咧，由于我哋嘅题咧就系林忆莲嘅关系咧，我哋咧别无他选，一定系彭爷噶啦。 好紧张啊！ 系啊， 我哋真系好认真。 首先，我哋粉碎我哋不和嘅传言，我哋一早就 mark 咗阿彭姐上嚟啦。 真系好耐之前已经 好耐啦，一讲话跑 咩不和啊？ 诶，啲听众， 哦，你话听众啊？ 啲听众佢哋误会咗，以为我哋 A B C D E 系啊 关。事嘅，真系唔关佢事嘅。 系啦， 哎，都唔知讲乜。 系啦，咩先？要问翻彭仔先，因为我哋每一次咧都一定要问噶啦，就系啊 咩啊， 即系我哋 tailor made 噶嘛。咁啊，今次忆莲咧就专系为彭仔而设嘅。好， 系 你中意咗忆莲几耐，同埋点解会中意林忆莲咧？ 林忆莲咧喺我呢个中学嘅时段咧，佢咧就出道嘅， 系 啊八十年代中啦。 系 咁，其实咧。我开头嘅时候，八十年代中咧就唔系中意林忆莲先嘅， 系咩？系咩？ 我系中意林珊珊先嘅。 喂，嗰阵你系咪听港台啊，彭仔？ 冇错。 哦，系。 嗰时咧，就应该系最旺盛嗰个时期，最斗得激烈咧，就系陈慧娴， 冇错， 变， 系 跳舞街， 系。 林忆莲咧就啱啱就系 灰色啊，激情 啊，阿方中， 方中， 方 中， 系啊，激情啦，系。 咁嗰陣時咧，林珊珊咧就有個大頭綁個蝴蝶，好靚嘅 嗰個 刺心， 刺心係啦，是你一次又一次嗰個，係啊，好似個新娘咁樣噶嘛，係啊， 嗰陣時嘅香港電台嘅中文歌曲《龍虎榜》咧， 係 就係張文新 係 哦同魏炳郎主持嘅， 係 嗰陣時咧，佢哋就經常咧就擺呢三個少女咧， 係 就係做佢哋口中咧講嘅。 即系啊互劲敌啊， 系即系互相竞争对手咁样啦。 咁当其时中学生嘅我咧，就系、是、先系迷呢个嘅林珊珊先嘅，因为我有做电台啦，咁我又听电台啊嘛，咁所以我就梗系支持呢、這个主持人啦，电台嘅主持人咧，咁我觉得嗰首歌好听啊， 系， 所以我唔系好欣赏当时嘅林忆莲嘅。 咁但后屘点解会转会咧？几时开始咧？ 到出到去其实就系 Ready 嗰只碟。 Ready 真系不得了，系、哎、好好听。 就出到咧，佢喺呢個CBS Sony 最後一 隻 碟 啦， 真係高手啊！嗱，今日獎 係咪？我有我特登，我特登帶啲資料喺背後。 真係，我琴晚唔温係啱嘅，係咪都輸㗎啦？ 跟住咧，跟住咧， 咁嗰張 但嗰張已經係嗰張碟，應該係突然間剪短頭髮嘅喎，係啦。 係嗰個曲風咧，同埋嗰啲佢嘅音樂嘅選擇啊，嗰啲咧就唔知點解好 hit 中啦。 係 咁之後咧就再先聽翻佢之前嘅嗰啲作品， 係 咁就慢慢咧就。即系洗晒脑啊，中晒毒啊，咁 样啦。但系你以前你未中意忆莲之前咧，你都有听佢嘅歌嘅，都有嘅。 但系嗰阵时咧，听佢嘅歌咧，只系同学阿勤同学咧，有买咗佢嘅黑胶或者 cassette 带攞嚟搭咧。 系系带翻学校，跟住你有呢只我就搭，跟住佢有嗰只我有只嚟搭咁样啫嘛。 唔会买咯。咁啊， 冇咁多錢啊嘛！ 去到嗰個年代啦，即係出 Ready 大碟嗰一時候咧，就真係第一次買佢嘅碟啦。 係，咁跟住之後就有冇買翻之前嗰啲啊？ 咁當然有啦。 哇！咁就一路跟到而家啦。 係啊，所以咧，即係當憶蓮其實唔算好活躍啦，喺呢近十 幾十年 十年嚟講就唔係好活躍，所以咧每逢咧佢只要有一啲，就算係啲咧啲唱片公司咧，咪好中意翻炒人哋啲正選。 系， 有時咧都要買啦，我覺得好緊要啊，大佬。 咁你有冇訪問過憶蓮啊？ 冇， 有喺電台有冇遇過？哎，我哋都冇啊。 我有喺電台遇過，但系就冇訪問過。 我之前遇都未遇過。 咁你有冇同佢攀談？ 冇理由噶，佢以前好中意去隔離台。 我知啊，但系我哋隔，我哋喺一台嘛嗰陣時。 係啊，陰公豬啊！ 佢係二台多㗎。係 啊，你知唔知我第一次咧？ 廣播度啊，唉，好多呢啲嘢。 你講埋先，第一次。 係黑暗嘅嘢，但係。全世界都知喎， 係啊， 咁咧就第一次喺港台咧遇到憶蓮咧，就係應該係當其時咧佢嚟做應該係阿喵姐訪問嘅， 係 係啦，咁咧就咁啊，喵姐知道我係佢嘅忠粉嚟噶嘛，咁啊所以通知聲，咁我就去同佢見個面啊，影張相咁樣啦。咁當其時咧，我第一句咧同佢講咧就係、是，其實咧你好耐冇嚟過港台啦，你知唔知道？ 咁佢唔好成日過隔離啦，多啲過嚟上嚟呢度啦。 咁啊，憶蓮又係咩咁樣啊？係咪咧？ 馬桂花啫，講笑啫。 咁你中意憶蓮啲乜嘢？即係追隨咗咁多年，梗有個原因 嘅。佢嘅歌咯，真係好中我哋呢啲啊年迷嘅心啦。咁同埋即係好欣賞佢。有一樣嘢，我覺得就如果係放諸於其他嘅人咧。都是值得學習的一樣嘢，就是當他在呢個唱灰色的年代咧，佢因為灰色就是大 hit 啦，又攞好多獎啦。之後咧，佢知道自己唱歌唱 live 好唔掂， 係 佢於是係去揾好多老師嚟到去拜師去學， 係 唔好話拜師啊，即係跟唱歌老師去進修去改進自己，直至到佢即使後來咧係就算係已經係天后級嘅時候，原來佢都仍然係繼續有跟老師係練聲樂啊，練即係。嗰個 發聲啊， 發聲咁，我覺得一個咁樣嘅藝人咧，係值得尊重同埋欣賞咯。即係嗰種嘅學習嘅心咧，即係而家我哋啊嚇，即係現今嘅香港樂壇當中有幾多嘅即係歌手咧，仲有一個咁樣嘅藝力咧？當然佢有好多嘅原因唔去學唱歌，因為佢要拍戲啊，叫拍電視劇啊，可能咁樣啦，冇時間。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憶蓮嗰種嘅，即係讓自己去更加 進步 進步咧，嗰個係值得欣賞。 不過係， 所以我今日都係抱住學習嘅心態嚟 咦，你喺度㗎？原來 佢真係答唔到嘴。但係咧嗰陣真係好明顯見到一個分別，就係以前我哋見到啊憶蓮唱現場咧，其實佢水準真係好 唔 穩定 嘅。以前啦，講緊 冇錯， 而家直情係 講緊1991年之前咧。 但係後嚟係。 佢突然之間有一個好大嘅轉變， 亦都 係 1991年開始。 之後係佢真係好犀利。 你唔問我點解？問我點解係啊？因為佢91年開佢第一次嘅演唱會嘛。其實嗰次真係脫胎換骨嘅。 係係咪億年盛況啊？嗰個 啊話嗰唔係 盛況係好後 嚟。96年 啊，九六 好勁啦！你唔叫佢嚟啊？ 今日想問，再攞一次，我琴晚吳温書係啱嘅， 都係你打 嘅。係 Vicky 係我 Vicky 嘅嘢，阿彭仔有冇幫手貢獻㗎？我冇嘅。OK， 好啦，嗱，咪先，嗱，我睇个时间，我希望我阵间可以讲得切啦，因为倾得咁开心咧，我唔想 stop 你哋，咪先，我哋要讲咗啲规矩嘅，大家有冇答题纸喺手啊？ 有，写名啦， 右上角写你个名， 系啊， 系啦，跟住咧， 右上角咩？ 右上角系啦，彭仔 有全名定写咩？ 你中意啊？系啦。但係如果彭仔你真係答中，係啦，你答中曬咁多題嘅時候，如果俾我哋會有一個點唱嘅機會噶嘛？ 你哋就可以留喺度啊？ 唔係，我唔知喎呢啲。 你講呢啲題目，快啲先考啦！阿台長，其實就咁嘅。 喂，咩先？你如果你真係答中曬，除咗我哋留喺度之外咧，你仲想聽咩歌啊？ 咁樣 係啊，可以點一首歌。 我想下先。 好，陣間陣間講，你寫低喺張答題紙度。咁啊，各位親愛聽眾都係嘅，咁佢哋都有機會答中曬噶嘛。咁我首先要講，今次嘅題目好難出，點解呢？因為彭仔係億年嘅 expert， 但係阿一咧係億年嘅。唔知咩啦， 初哥 系后辈， 系啦，后辈得好紧要，所以咧我 见到都认唔到嘅， 我捞乱灰色同甩色咯， 搞到咧，我出题我又要佢答到啲，如果唔系佢好惨噶嘛，但系我又唔可以出得太易，不过其实今次份卷咧算易嘅， 系啊， 算易嘅， 咁都好 啲啦， 系啦，咪 先，仲紧张啊， 仲有一样嘢就系咧，就系阵间听完晒所有题目之后咧，你哋每人可以有一个机会听翻，重复听翻一题题目。 哦， 即系话有一题，譬如 可以话可唔可以再听过？ 系啦，一个机会，咁你哋自己夹就每人听唔同嗰啲就 OK 噶啦，得明唔明白？ 好嚟啊！ 哎呀，好紧张。 好嚟啦， 胡世杰出嚟啦， 系最重要、最欣赏嘅电台主持。 好嚟啦， 音乐历史科卷一，聆听测验。各位考生请准备好收音机和耳筒，并将频道调校至 FM94.8 至 96.9。 考试期间严禁作弊，上网找答案，用手机摇一摇，以及偷睇隔离位均一律禁止。如被发现，将交由手下留情处理，不过他们其实是无理乎。考试正式开始。 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寻亿年题，请留意以下片段。 从前梦想。 这首是陈慧娴收录在《跳舞街大碟》的经典情歌《Love Me Once Again》。请问和《Love Me Once Again》同曲不同词，属于亿年的作品，叫什么名字呢？第四题，世界题，请留意以下片段。 在快速世界，疾风世界，满腔世界，你让我再相信爱，认真去爱，认真才真的我。未管世界是真世界是假世界，你让我再敢去爱，认真再收起的我，让你看 啱啱听过嘅系 Sheena Easton The Lover in Me 嘅广东版，忆年嘅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片段当中出现过六个世界，到底第三同第四个世界系咩世界呢？第五题，半愣坑题，请留意以下片段。这首是忆年歌唱生涯一首重要作品的 Music Break， 请问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第六题，第七题，声效题，请留意以下片段。这段充满圣诞气氛的声效出现在忆年哪一首作品的前奏部分呢？第八题，三首歌夹埋一题，请留意以下片段。刚才听了三首忆年的作品，他们的共通点是前奏部分率先出现忆年把声，然后才有音乐。你知不知道是哪三首歌呢？讲中两首当你赢。第九题，第十题，一个哈哈题，请留意以下片段。灰色，哈哈哈哈哈。这首是忆年第一首十大中文金曲《灰色》。一哥在赛前要求主考官要考这一题。好啊，请问啱啱的女声哈了几多下呢？第十一题，倾斜题，请留意以下片段。倾斜的意思，倾斜的你要知，倾斜的亲我，倾斜的镜子，倾斜倒挂衬衣，倾斜偷窥我。片段是来自忆年的作品《倾斜》，在歌词当中倾斜了六样嘢，请写出第二和第五样。第十二题，男主角题，请留意以下片段。 最佳男主角是 最佳男主角是 奥斯卡金奖影帝与给你 最佳男主角是 最佳男主角就是 奥斯卡金奖影帝与给你 最佳男主角是 你好戏 最佳男主角是 奥斯卡金奖影帝与给你 最佳男主角是 呢段系益年作品最佳男主角嘅 outro 部分，有多位演艺界名人登场，讲咗最佳男主角系呢六个字。请问边两位名人讲咗呢句对白两次呢？第一届手下留情中学会考音乐历史科卷一，题目林忆莲全卷完。 考咗咁耐咧，我未试过有考生突然间第一时间冲出嚟，我想听翻咁样。好啦，咁我哋尽快两分钟系啦。 好，白姐先。第十二条。 第十二 条可以听翻。 哦，好，等等下，好嚟啦嚟啦。 第十二题。男主角题，请留意以下片段。 最佳男主角系， 最佳男主角系， 奥斯卡金像影帝与给你， 最佳男主角系。 可以唔听啦，跟住 我都要听啦， 唔使啦，唔需要啦。 好， 系真系惨。 我咪快啲啦，我要第四题。 第四题等等啊，喂，嗱，俾啲时间嚟，得，等啊，好，第四题嚟咯。 第四题世界题，请留意以下片段。 再快速世界，疾风世界，活看世界，你让我再相信爱，认真看爱，认真才爱真。 题目 ， 第 十一题，喂，唔系听埋题目先啦。 Anna Easton《The Lover in Me》嘅广东版，忆莲嘅《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片段当中出现过六个世界，到底第三同第四个世界系咩世界咧？ 十一 ，OK， 好。 仲有冇时间啦？ 尽快，好嚟啦。 题，请留意以下片段。 轻斜的亲我，轻斜的镜子，轻斜倒挂衬衣，轻斜偷窥我。 片段系嚟自 嗱，等我讲啦，系第二同埋第五个轻斜。 好， 系啊，好啦，好，等等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在中环核心商业区实施先导计划，引入电子道路收费，配合其他措施，希望减少区内交通流量15%，期望繁忙时段行车速度每小时提高3-5公里。据了解，会在星期一至星期五的繁忙时段收费，但会考虑豁免部分商业车辆，包括村巴和小巴等。署方同时建议增加区内泊车位和优化行人通道，建议的泊位选址上环消防局的用地，提供至少600个泊位，又会优化中环大会堂和原美利道停车场的商业用地的现有行人路，配合有关的公众泊位设施，为需要揸车到中区的人士提供泊车步行的选择。长沙湾东京街六字居项目丽翠苑今日开始揀楼，在观塘的销售小组中心，第一批买家大约9:00开始揀楼，被称为楼王，一座38楼七室，在开售之后大约1小时已经被揀中。有市民买到2座32楼的大单位，他说单位向南是理想单位，亦都有市民说揀到深水单位，面积比现时的住所大，觉得价钱合理。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去年在立法会大楼抢去政府女职员手机案，在东区裁判法院续审，控方完成举证，许智峰被裁定表证成立，他考虑可能在下星期一出庭自辩。去年四月立法会一地两检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期间，许智峰涉嫌在会议室外抢走保安局女行政主任梁洛施的手机，并走入男厕查看，及后归还事主， 对方第二日报警。许智峰其后被控普通袭击、不诚实取用电脑同埋阻碍公职人员執行职务，一共三项控罪。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称，国内八成地区已经恢复电力供应，呼吁国民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反对派发动的电力战。马杜罗在电视讲话中说，为抢修供电设施，星期四全国将会继续停工停课，政府会致力维护主要城市的治安稳定和生活供水。马杜罗指责今个星期的全国大范围停电是反对派所为，形容是恐怖袭击，呼吁国民在星期六参与大规模游行抗议反对派，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朝早沿岸有薄雾，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六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颇大，有几阵雨，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75点，升46点，总成交金额92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4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46点，跌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4蚊，跌6毫；中国平安85.75元，升4.5元；建设银行6.82元，跌4仙；中国金茂4.72元，跌0.6；工商银行5.8元，跌1仙。美团点评52蚊，跌5毫；中国人寿20.35元，跌1毫；华夏沪深344.1元，跌4毫；中移动80.3元，冇起跌；汇控63.7元，跌0.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元，日元110.13元，瑞士法郎0.996元，澳元0.709元，加元1.343元，新西兰元0.681元，人民币6.73元，英镑对美元1.314元，欧元对美元1.124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1,033点，跌344点。港金现价报12,268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8.36美元，卖出1,308.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单坏车先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骏发翻一段啦，因为有坏车阻路，而家一带挤塞，龙尾排到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因为有坏车阻路，一带挤塞，而家龙尾排到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另外，青衣路。去专业教育学院方向，近住青衣交汇处快线，因为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就是青衣路去专业教育学院方向，近住青衣交汇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揸车朋友经过啦，请你小心。另外，较早前土瓜湾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山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运动场，受车多影响，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花园道口。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车龙排到港安医院。在九龙方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翻一段车多，龙尾过栏。在新界方面，葵涌的大连排道一带咧系车多挤塞。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将军路隧道入口去将军路、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同埋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浸茂坪。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部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O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几个字够数？ 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喂，我嗰日见到咧桂花田同个男人入咗直播室啊！ 嗰个男人啊，咪系我咯？喂，但你见唔见咧？嗰个曾志豪同个女人入咗直播室啊！ 嗰个女人咪我咯，仲有边个啫？ 吓，又系我哋三个啊！ 四月一就知做乜？ 做乜嘢啊？梗系继续做风骚快活人啦、 啊！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喂喂喂，真系冇得转啊！ 啊，有得转，人活快骚风。 耶、oh yeah! 咦呢？ 二台通识60秒。 如果喺清明节期间到郊外扫墓嘅市民，记得要谨慎处理火种，防止山火发生。大部分喺郊外发生嘅山火，其实都系人为疏忽所致。扫墓人士只要遵从一啲简单守则，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例如使用工具清除杂草，千祈唔好用火燃烧野草，亦都要喺化宝盆或者铁桶内燃烧香烛同埋冥强。最后在离开墓地的时候，要确保所有火种已经熄灭，同时清除积水以及清理垃圾，避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花樽、饭盒、饮品罐、胶袋以及化宝铁桶等等的容器，以免引致积水。另外记得要做好防蚊措施，例如将驱蚊剂搽在身体外露的部分，还要穿着长袖衫、长裤，避免蚊虫叮咬。 声音演绎梁学希， 二台通识60秒。 第一届手下留情中学会考， 好啦，考完试翻嚟啦，哇！啲时间过得好快，我觉得今日， 哇，成手汗啊，真系。 系啦，好啦，首先讲下 兴奋啊，但系 咁多位考生，你哋系咪每一题都有写答案落去噶？ 唔系，啊，我真系唔识啊 ，Miss 系，我系彭仔 系，彭仔系，哇，彭仔好花喎，张卷系嘛？ 系咩？鸡乸咁大只， 佢好似嗰啲中药嗰啲药方咁样。 有冇影低？有冇影低？ 唔影低嘅咩？ 阵间影低佢，唔系拎出嚟俾大家参观下嘛？系啦， 系啊，我手字写得几。似雞乸嘅， 係咪阿彭真係寫曬嘅？12題都 係啊。 OK， 阿恆隊長咧， 少咗題， 少咗題。阿一咧， 少咗兩題， 少咗兩題。OK， 都算 OK 啦。係咁今次份卷大家認為點樣啊？難唔難啊？ 有啲难嘅， 系 因为咧就我唔知道其实你想我答乜嘢，有啲尤其是第一二条咧， 哦， 原来系答歌名就得啦嘛， 系 哦咁样就 系啦，冇讲嘅就歌名系 系 ，OK， 我觉得系好难嘅，首先嗰个范围系非常之大啊， 系 我哋平时四只碟咧，加埋系12首，即系48首歌啦，或者40多首啦。今次四隻碟加埋咧，係64首嘅， 哇！ 而且啊，首首都有機會， 係啊， 好唔好聽先？ 全部都好好聽， 咁咪得咯！ 一個個人啦， 係啊， 好細故啊，真係。 好啦，就俾你留喺我身邊啦。 好啦，喂，咁我哋而家係咪對答案㗎？ 嚟啊嚟啊嚟啊！ 好，嗱，一齊講個答案出嚟嚇 ，OK。 我使唔使扮声啊？ 唔使啦，得啦。 如果你点分到系我？ 我分到啦，得啦， 分到。系啦， 嗱，数三声，一齐讲。第一题，预备，一、二、三， 放纵。 第一题，放纵。 放纵，凭着放纵，麻木心中的悲痛，紧握我拳头，随着愤恨胡乱碰。放纵，谁应放纵来换取？ 一哥系咪头先都系讲放纵噶？ 系 真系。 我写咗放纵噶。 如果唔系，我会话你听。 台长， 我 笑佢啊。 OK， 头先喺考试期间，我见到咧阿鹏仔咧考考下，突然间咧整起自己件衫遮住，好似惊阿一哥。 我都拧歪面噶。 系啊，阿一哥咧惊偷睇啊嘛。 瓜田李下。 系啊，好，咁啊第一题放纵啦，答中咗啦。好，跟住第二题，一、 二、 三， 依然。 咦，好嘢。 第二题，依然。 背式嘅咧？ 呢个系我好似睇翻唔知边 我啊份卷啦， 唔系唔系，我系睇 Facebook 有条片系 cap 翻以前佢哋喺电视台有个 斗 key 啊嘛， 斗 key 嗰个 好低能嘅嗰个节目， 咁我听到呢首歌之后好喜欢，就翻 简直系污点啊！ 咁我就翻去翻听过呢首歌好几次。 哦 ，OK， 好，咁啊两题大家都啱啦，好，跟住第三题咯，一。二三， 长街的一角， 阿一咧 ，pass。 第三题，陈奕莲题，请问同 Love Me Once Again 同曲唔同词，属于奕莲嘅作品叫咩名咧？ 从前梦想，梦想，你我可再做情侣一双，旧情重。 长街的一角， 忘掉了欢笑，到每天。 这首歌呢我觉得很好听的。 我搞不出个歌名啊。 但呢当年呢我觉得 Love Me Once Again 呢是劲过长街第一角的。因为长街第一角没什么好即好后先至叫做拿出来做宣传。 没有主力。 是啦没错啦是啦有些蚀底是这样的。 所以我不记得个歌名咯。 同埋这首歌好像不止这两个版本。 我好像记得还有一个但我也。因为我前面整的时候 你要做功课你知道的 了。唔该啊好好跟住呢就嚟到第五题。 我拿三分呢。 是啦第五题了。 啊第五 第四 题。你两个答案的。 第四题两个答案的。 好准备。一二三。 悟空世界。 悟空世界。未管 世界。 你啱啱啱。 我真 的这样写。他 写悟空。悟空。我写悟空。 是悟空还是悟空 悟空世界嘛不得闲嘛。 那我哋不如听下。 第四题。世界题。奕莲的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片段当中出现过六个世界到底第三和第四个世界是什么世界呢 在快速世界疾风世界满空世界你让我再相信爱认真去爱认真再爱真给我你管世界是真世界是假世界 满空是吧即是不得闲 不得闲的世界 还有未管嘛 没错 是 即我 啱晒。 世界未管世界。 是。 Misty。 是点啊 我写错字啊我写冇添。我个未 管。 我个未管写冇啊。 冇冇管冇啊半分。系咪人人都半分 我一分啊我未管啊嘛。 你未管但系抹空啊嘛你。 抹空啊系啱 好你一分。 睇下自己睇下啦。 得得得得得信信信。系啦系啦。 攞返半分先。 每人半分。 哎呀。 一半分。哎呀。 冇得全满分添。 是啊好啦跟住第五题啦预备嗱半灯坑题嚟㗎一二三。 爱情挨当捞。 好明显啊一唔知啦。 第五题半灯坑题。呢首系奕莲歌唱生涯一首重要作品嘅 Music Break。请问呢首歌叫咩名呢 不敢跟你相亲。怕见面时情难禁。跟你相分只有你可为我心我与你已被情困 爱情 I don't know 最终而家 一个写心碎行真系坚啊！我想问一下咧，阿彭爷，我翻嚟想问咧，佢咪不敢上就上上 wing wing wing wing 系咩嚟噶？ 冇啊，啲音嚟。 系佢咪 即系 Subito Wap 嗰啲？有乜系咩嚟嘅？ 我好想知系咩 ，wing wing 系咩？我以为咧系一个名啊，唔知咩咁样 嘅。cute 啊嘛， 系咯 ，cute 咯 ，cute 咯。OK， 好啦，嗱，你哋自己 mark 分吓。OK， 跟住到第六题啦。 好，准备 一二三， 你令我性感。 爱情爱东 啦。第六题，你令我性感。 终于找着要走的人，从前不敢想的终于发生。My love， 茫茫一生此刻不可。 我好中意呢首歌啊！ 其实阿一嘅答案咧都系相当之 有 趣味嘅。 系点解爱情爱东？ 一定要问佢。好啦，跟住第七题啦。 好，准备啦。 第七题预备，一二三， 还有 阿一咧， 还有还有， 我听唔到你讲嘢。 佢写还有噶，系 好嚟啦。 第七题，声效题。呢段充满圣诞气氛嘅声效出现喺奕莲边一首作品嘅前奏部分呢？ 还有。 我 mark 咗呢题噶，我 tip 呢题噶。 我最初听嗰个街声咧，我以为系真想你知道啊。 哦，诶、欸、诶、 欸，好咗后屘有嗰啲圣诞钟声啫。 系啊，唔系因为特登咧，嘥嘥地嗰啲咧唔敢出啦。如果唔系阿一咧就好惨噶。 我 mark 咗还有系有街声同埋有黄。 得啦， 有咩啊？有黄咩？ 黄杰咯。 哦。 啊，咁但系嗰、那个头先个街声冇黄杰喺度喎。 我唔知道啊，我照 mark 咗先啊。 OK。真係好奇怪，好啦，跟住第八 題， 第八題啦，第八題 三首嘅有， 第八題有三首，是但講中兩首都得。 好 ，OK， 預備，一、二、三， 深夜夜，冬季來的女人， 不， 阿一係咪乜都冇？ 抹咗灰色啊 ，OK， 嗱， 啊冇啦，冇三隻喎， 諗住攞半分咯， 唔係嗱呢個答案咧。唔系，应该话呢一题冇人啱得晒。 第八题，三首歌夹埋一题，讲中两首，当你赢。第一首，深夜夜。第二首，冬季来的女人。第三首 1, 2, 1, 2, 3, 不知灵魂蒸发十六。今晚 我 就 觉得冇理由唔系不，整咩灵魂咩？嗱，呢个真系好彩嘅，斗得两条都赢啊嘛， 系 我都有一分，有一分， 系你因为咧。我其實我自己都驚錯嘅，因為我信唔過上面啲碟上面寫住個歌名，我真係想去抄過。不知靈魂蒸發十六咧，先至有呢一個頭嘅，就咁不係冇嘅。 你啱曬，咁我想問又我係 你兩個啊嘛， 都仲有一分，有一分啦。係 啊，每人都有一分。係阿一有冇啊？ 冇啊，佢灰色嘅答咗， 灰曬。 你打灰色咪先，你 三條都答灰色， 三條都灰色啊？真係㗎， 答咗一條灰色， 即係佢又係嗰啲咯，即係。誒，求其撞啦，即係冇嗰條都撞君子之亂落去嗰啲啊！ 好，跟住咧，跟住第幾 條？第九條， 第九 啊，第九喺呢度啦。 好，準備啊！ 一、二、三， 下雨天。 第九題，下雨天。 出呢條啦，有 Blue Jean 係咪？ 你知唔知有幾個版本啊？ 我其實我自己係 mark 咗雨天先嘅，但我唔記得係下雨定係雨天。咁我諗，算啦，寫曬落去啦，就寫咗下雨天落去。 真啊！ 我真係，所以你見到個下字係後尾補上去嘅。 好嘢！ 係咩？有幾個版本啫？係咩啊？ 即係其實如果係以出個碟咧， 係 就有三個版本。 哦， 一個呢個係原裝版本，另外兩個都係演唱會版本。一個就係同烽火海， 哦， 另一個咧就同宮石良。 哦。 系，唔好意思啊，我又喺度抛书包。 唔系，我真系想知噶。好啦，跟住嗱，大家自己掹分啊，我唔理啊。阿一哥而家有几分？ 1, 2, 3, 4.5。 喂，其实都 OK 噶。 我系冇咗半分啫。 好，嗱，继续啊，呢个应该第几题啊？ 第十题。 第十题。系啦，预备。 1, 2, 3, 7。 嗱， 第十题，一哥哈哈题。 灰色。 差 咗七次， 我預咗，其實咧， 真係 seven 啦，七哥真係，阿一哥真係啊！ 我覺得一哥一定會搭少一粒音嘅，我預咗。 嗱，其實係咁嘅， 人哋話你五音不全，我唔信 嘅。唔係，其實我唔係聽翻嚟嘅，由於我知道， 你食翻嚟 嘅，我知道阿勤一定會出呢題，所以我上去睇咗歌詞。然後我上網睇歌詞，佢就係 mark 六個蝦俾我，所以我就寫咗六個。 所以話歌詞不能夠盡信， 係啦， 打錯字都會啫。 你要聽噶嘛自己 ，OK？ 你做電台嘅靠耳仔噶聽啊嘛， 係啦。 做台長我覺得啱啊。 係，我諗住一哥呢題其實真係好問水。好啦，跟住第十一題係嘛？ 係兩個答案嘅喎，係。 咪先答下先。 第十一題。 好，第一個一二三，李宇 春。阿一有冇噶？ 我 mark 咗三四啊！ 哦，好，第二个 倒挂衬衣， 第十一题倾斜题喺歌词当中倾斜咗六样嘢，请写出第二同第五样。 边有响号？ 倾斜的镜子，倾斜倒挂衬衣，倾斜头盔。 李宇春 倒挂衬衣， 啱晒。 一个答咗咩？一个 mark 咗第三同第四。 你个题目都 听咗啦。 亲我同镜子咯。 倾斜的亲我，倾斜的镜子，啱嘅。如果三四就啱嘅。 但系佢听错题目啊嘛。即系又系嗰样，冇嗰条佢就答咗嗰条。 唔系啊，我啱啱谂住听佢撞 time beat 啊嘛，啱啱。 咩 time beat 啊 ？time beat 啊？ 唔系，我咪话咗俾你听第二、第五咯。 我知，但我嚟唔切啦嘛。 哦，咪咁算啦，啲题俾分你啦。 啊，咁又唔好。 因为俾咗佢都唔，俾咗佢都唔赢噶啦，算啦。好啦 ，last 一题 ，last 一题。 好，准备一。 男主角 题。有两个嘅。 讲咩啊？ 男主角其实 系诶讲个人名啊， 系好准备一二三，杜守信、 郑丹顺、 郑裕玲、 杜姐 两个嘛， 两个 何守信、郑裕玲。 阿彭仔写咗个啊？ 唔系我系写晒咁多个出嚟，因为你话答其我要答女声， 两位名人出有两位名人出现咗两次， 你又啱喎， 系啦， 系喎，仲有何守信咯，系啊，算啦，我让半分俾你。 唔系阿一，你写咗点啊？ 郑丹顺。 冇啊，冇出现过啊！我话俾你听，只有何守信、都姐、胡芳、大碧姐， 系 阿沈殿霞，跟住有何守信，然之后郑裕玲， 系啦，好劲，好劲，嚟你啦！ 第十二题，男主角题，请问边两位名人讲咗最佳男主角系呢六个字两次呢？ 最佳男主角系 何必师傅。 最佳男主角是 杜姐。 最佳男主角是 最佳男主角就是 最佳男主角是 最佳男主角是 最佳男主角是 何必师傅。 最佳男主角是 杜姐。 没错了。就是两个何必师傅两个 只怪我自己听错题目添。 好， 就是我哋有冇半分啊？我 Miss 半分啦， 阿系中咗一个嘛？ 系啊系啊，阿一你净 系当冇分呢个 半 啦 半 啦半 啦半 啦半啦，好得啦，大家 OK 啦系嘛？其实份卷真系唔系咁难 嘅啫。咁热嘅直播室，我出晒汗啦， 好紧张咧。 我想问阿陈德信，你有几多分啊？ 喺啊上面啦， 阿王国卡文， 做咩？全部 唔使做 开工啊！ 唔使做而家一个月个考试系啊， 嚟晒。 卡文阵间报分俾我，报埋阿陈德信有几多分俾我？ 我有十一分。 哇，劲！ 哇，劲啊，彭姐 系 啊， 一哥咧， 四点五。 哦，即系之前 佢唔合格， 四点 唔合格啊！ 唔系咁，我佢嗰条线不嬲低啲嘅，即系我唔会中间斩开。 我就算当五， 所以阿一系冇得跟阿勤同埋组长弃暗投明嘅。 咪先咪先，咁但系刘伟恒你几分啊？ 我同阿彭一样 系。哇！ 系啊，恭喜你啊！ 好啦， 你可以做台长啊你！ 你怪一台做台长， 对唔住啊对唔住。求半分，哎呀，我自求半分，哎呀， 所以我唔敢考太好就系咁解啦。 高空咩功高盖子啊！ 所以我四点五就差唔多啦，一半都去唔到啊。 系啦，所以你就仲需要培训。 系啦，我特登考低啲啊，我已经谂咗。 真系，我觉得应该拆咗去祠堂啊！真 系。喂，咪最唔系我今日开心嘅，我开心嘅地方系咩咧？就系头先阿旺角卡文咧就冲咗落嚟，佢走咗落嚟咧就系话喂，我哋上面咧好多。喺度考緊試咁樣，咁我覺得咧就我 辦公 我就唔係淨係 serve 我眼前嗰三個，係啦，上面都仲有人走落嚟咧，就係話考試，同埋咧仲喺度抱怨啊，乜咁易㗎咁樣，係啦，咁啊 anyway 啦，咁啊彭仔， 多謝你哋啊， 多謝彭 嘢，多謝手下留情啊， 十一分，咁你。整首歌啦， 我就会揀呢头先有出过题嘅其中一首歌都系呢虽然呢个感觉系好靓啊，但唔知点解呢每一次听呢隻歌就好有情怀啊，好似手下留情呢咁耐以嚟呢陪住我哋喺二台咁样咁有情怀，希望呢个情怀呢就算去到边度呢我哋都会摆心里面嘅。 多谢你啊台长。 好行架唔送啊。 我噶啦， 系 咪啊？系，喂，多谢彭仔，系 好黑暗啊，真系。 始终不知道应怎么去做好，刹那间这段情来到实太早，始终不知道到最后得到什么。有没有可能预告？ 从前梦里的情人，骑着白马，披着白丝巾，英俊活泼的情人，一个热吻偷去我的心。然而梦里的情人，从未像你肯时时关心，跟我愉快的同行，体贴洞察我的。难禁，不忍跟你相分，只有你可慰我心，我与你已被情困。从前梦里的情人，骑着白马，披着白丝巾，英俊活泼的情人，一个热吻偷去我的心。然而梦里的情人，从未像你肯时时关心，跟我愉快的同行，体贴洞察我的情难禁，不忍跟你相分，只有你可慰我心，我与你已被情困， 已被情困。 我刚才被你的嗡嗡搞到我一路听着是捉啲嗡嗡出来啊。 是啊，嗡嗡啊嘛，是啊，我在一路跑步一路嗡嗡啊，咩嚟嘅嗡嗡啊。 是啦，咁今日好开心，其实真心开心嘅。因为我哋系第一次同。 你真心嘅话都唔系咁真心嘅。 唔系啊，因为第一次同彭仔咁样直接做节目啊。 好，后会有期。 多谢彭仔，拜拜。